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后梁萧悝因为一句预言，把刚刚落生的闺女萧氏送出了皇宫。这预言说这孩子会给萧悝招来祸端，所以这些年了，萧悝从来没和这闺女见过面。然而就在9年之后，隋文帝给儿子杨广选王妃，阴差阳错的愣是把长在民间的萧氏给挑中了，还掐算说这孩子是母仪天下之命，而且命犯桃花。这对于萧氏来说可是苦尽甘来喜从天降啊。可是咱听话得听全乎了，人家算命先生头一句说萧氏能够母仪天下，可后边还跟着一句呢，命犯桃花呀。可见这萧氏的命运并不是一帆风顺。公主乃是千金之躯，为何打一落生，父亲却将她送至民间？一句预言说他母仪天下，命犯桃花，让他的人生极其起落。乱世风云乱世情，一生总伴君王侧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桃花劫第二集。萧悝自从听了算命先生的一番话，真想马上找来御医给自己瞧瞧这耳朵是不是出问题了。9年前闺女刚刚落生的时候，算命先生说了这孩子是不祥之人，谁跟他在一块儿都会招惹祸端。可这会儿这位隋文帝派来的相面先生说出来的话却整拧着，孩子还是那个孩子，可这结果不光没招来祸端，反倒成了后梁的福星，这可真是天大的笑话啊。不过事已至此，这俩人到底谁说的对，萧悝啊也没那功夫琢磨了。反正隋文帝是挑中萧氏做儿媳妇了，甭管怎么说这是好事儿。一番准备妥当之后，这萧悝就把闺女给送到了长安。隋文帝那边一看陈忠带着迎亲的队伍回来了，出于礼节那也是吹吹打打的就把萧氏给迎进了城。萧氏坐在送亲的轿子里就跟做梦似的，回想起小时候街坊四邻都笑话他，说他没有亲爹亲妈，回想起为了减轻养父养母的负担，他小小年纪就得下地干活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马上就要成了隋文帝的儿媳妇了，这个落差实在是太大了。 进宫之后，隋文帝和独孤皇后对这个未曾谋面的儿媳妇非常感兴趣，都琢磨这姑娘到底是个什么样呢。结果萧氏还没来得及休息呢，就被宣进了宫。仨人一见面，这独孤皇后和隋文帝先是对萧氏的外貌非常满意。刚才咱也说了，这萧氏长得漂亮，别看小，那也能看得出来是个美人坯子，长大准没错。接下来独孤皇后还询问了萧氏一些问题，什么南方的习俗啊，萧家的情况啊，这萧氏回答的那是得当体面，一看就是受过良好的家教。这下独孤皇后和隋文帝更满意了。萧氏没让公婆失望，只是碍于她年岁小，才9岁，不能马上成婚，就先安排到后宫，进行起了作为一个妃子的系统训练。萧氏从小长在民间，别看各方面待遇不如宫里，可在教育上萧氏没耽误。曾经抚养他那两个家庭全都是名士里的人，家教好，萧氏这孩子打小就懂规矩。再有人家把他看成是掌上明珠，日子过得再苦，宁可借钱也得请先生教他读书认字。所以说萧氏不像一般农村姑娘似的大字不识，不过底子再好，要是跟王妃这水平比起来，那还是稍微逊色一点。萧氏那年不是才9岁大吗？跟杨广结婚不到年龄，独孤皇后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好好训练一下萧氏。这个培训班从早到晚，周六日还不休息，各种各样的科目那是一应俱全，什么琴棋书画、刺绣女工、时事政务、外交礼节，反正这皇宫里边的规矩萧氏是一点一点的学。萧氏这孩子聪明，甭管是哪门课程哪位老师讲，他都是一点就通，一学就会。几年下来，他不但出落得更加的明艳秀丽，而且知书达理，多才多艺，跟早先那位下地干活的民间公主比起来，现在的萧氏那可是摇身一变成了一位准王妃了。那年萧氏10来岁，正是少女怀春情窦初开的年纪，瞧着未来夫君杨广才思敏捷人高马大的，每回俩人一见面，这萧氏都是两颊绯红，不好意思。有时候萧氏闲极无聊，想起杨广的时候，还时不常的自言自语，也许啊，这就是老天爷对我的补偿吧，小的时候受苦，现在不光嫁入皇族，未来夫婿还称心如意，姑娘家家的还有什么可求的呀。几年的系统培训，加上萧氏和杨广的感情培养发展的不错，萧氏刚一到结婚的年龄，独孤皇后就下令举行册封仪式，封萧氏为晋王妃。就看册封典礼这天，满朝文武大臣外带皇亲国戚，为了给杨广贺喜全都来了。负责给萧氏和杨广合婚的是当时名满天下的星象学家袁天罡。就看仪式开始之前，袁天罡是一会儿看看萧氏的面相，一会儿研究一下萧氏的生辰八字，约摸着过了半个时辰，这才深吸了一口气，说了4个大字，贵不可言呐。说完，袁天罡还特意把杨广拽到一边，压低了嗓门，晋王，您这位王妃可是母仪天下之命啊，但是她也是命犯桃花之人。袁天罡这头一句话真让杨广听着高兴，心说我这王妃要是母仪天下之命，那意味着我将来就是一朝天子了。Thank you. 像萧氏这样不光知书达理、才貌俱佳，还能给杨广带来好运气的王妃，杨广对她那是更加宠幸了。不过另一方面，也正是因为萧氏的命运，让杨广在心里开始有了其他的念头。 北京文艺广播。 当时隋文帝是皇上，这太子是杨广的兄弟，叫杨勇。您想，杨广要想日后成为天子，这当务之急就是他得先当上太子。所以自打有了这么一位母仪天下的王妃，杨广的心里头就开始盘算上了。要说好些事儿，就像是冥冥当中安排好了似的。这边杨广心里琢磨着怎么把太子轰下去，那边这杨勇就不争气，干了一档子招惹隋文帝生气的事儿。想当初隋文帝还没当皇上呢，在北周的时候，有一个跟他出生入死特别要好的人，叫做刘昶。这么些年了，隋文帝一直都很信任他，所以登基之后立马就册封刘昶做了一个上柱国。要说这官可不小，在那个年代这是军事武装高级统帅。为这事儿，刘昶在心里一直特别感激隋文帝对他的提拔，甭管大事小情的，他都效忠隋文帝，尽职尽责。可是在他们老刘家，刘昶虽然这样，但他那儿子刘居士却成了一个流氓恶霸。刘昶对他这儿子那得说是溺爱呀，从小就宠着惯着，只要他高兴干什么都行。您琢磨，这当爹的手握重权，又这么教育孩子，这儿子长大了能学好才怪呢。在家里这刘居士说了算，在外头可更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了。天天在社会上混，还经常和一些公卿子弟聚在一块儿，扰乱社会治安，杀人放火打家劫舍，没有他们不干的。没几年呢，这刘居士手下就攒了300多人。一时间老百姓一听说刘居士这名字，那比见着瘟神跑得还快。隋文帝听说这事儿以后，当时就怒了，怎么着，你老爹都没这胆子，你一个当小辈儿的仗势欺人这么嚣张，真快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了。结果隋文帝连想都没想，下令把刘居士斩首，其他党羽全都杀了。皇上一下令，这场除恶风暴可就开始了。刘居士再能折腾，也逃不出皇上的手掌心儿。结果300多人一个没跑了，全掉脑袋了。不过人虽然死了，隋文帝的心里可没踏实，他怕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啊，就下诏让太子杨勇继续追查刘居士的余党。按理说老爹下达的任务你执行就对了，可谁成想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，愣是让杨勇捅了一娄子。当时隋文帝那封诏书托朝中大臣杨素给杨勇递过去，到了太子府，杨勇一看父亲下诏书给他，杨勇这心里就琢磨，肯定有什么大事托他办。结果等他打开诏书一瞧，嘿，这牢骚话可就来了，一个上柱国的儿子就把父皇弄得这么紧张，区区300多人该杀的全杀了，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呀，他哪儿那么大能耐呀，人都死了还能有余党，让我一个太子查办此事，丢不丢人呐？杨勇这边自言自语刚絮叨完，扭脸就瞧见站在旁边的杨素了。不看还好，一看呢，他这气更是不打一处来，指着杨素的鼻子就开始数了，你说你一个朝中重臣，这个时候理应提醒我父皇才是，你说多大点事儿啊？什么是大什么是小你分辨不出来吗？还帮着我父亲传旨，我看你的将军呐，也够白当的，真是越老越糊涂。 杨素这人在当时那也是一位军事统领，朝中比较有威望的一位老臣，您说就帮着皇上送个诏书就被杨勇指着鼻子数了，杨素心里能不生气吗？他这脸上是红一阵白一阵，可是碍于这君臣之礼，他杨素也不好说什么，只能是低着头不言语，光听着，心里偷偷骂，好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，你等着啊，有你难受的时候。杨素在朝廷里边混了那么多年，自然不会和杨勇发生正面冲突，可是您别忘了，杨素送完诏书他还得回去跟隋文帝复命啊，这可就是个机会。就看杨素一进门，隋文帝就问上了，这诏书送过去了，太子明白了吗？杨素呢抬头看了一眼皇上，特意停顿了一下，就连说话的声啊都比平常小了那么几个分贝，回皇上，这诏书是送过去了，可是隋文帝一看，杨素你今天怎么了，这事说话磨磨唧唧的啊？隋文帝跟着起急，让他赶紧把话说完。杨素那边呢还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，勾着隋文帝，臣不敢把话说完。这一下隋文帝可真是急了，你有什么就说什么，吭哧什么呀，没什么不敢的。杨素一听皇上这番话，心里踏实了，把杨勇怎么骂的他，怎么说的全说了一遍。临了杨素还添了一句，皇上，微臣只是提醒您，这太子现如今还没当皇上呢，就这么不把您放在眼里，您不光要提防别人，也得提防一下身边的人呐。隋文帝一边听是一边气得直哆嗦，杨素这招可是够狠的。打这之后，隋文帝对这个太子甭管是看法上还是互相的信任上确实有所改变。这对于杨广来讲可是一个机会，父皇那边先是对太子杨勇有了改变，紧接着杨广就开始从母亲独孤皇后这边着手准备上了。隋文帝这人被独孤皇后管的一向是励精图治，反对奢侈，别看他是一国之君，各方面的开支他是能省则省，能减则减。不过您别看老爹这样，可这儿子杨勇不是，隋文帝本来就开始对他有点反感了，这杨勇还直往枪口上撞，四处筹钱修缮他的东宫。这还不算完，更要命的在后头呢。咱都知道皇上的嫔妃在数量上是一般人所不能比的，可是到了隋文帝这儿，他宠幸的只有独孤皇后一个人。原因之一，这隋文帝和独孤皇后两个人感情好，独孤皇后在宫里边号称是二圣，商讨国家大事的时候，这俩人呢往往能想到一块儿去。这原因之二就是独孤皇后厉害，他隋文帝不敢宠幸别人，独孤皇后最看不上的就是男人朝三暮四，所以不光是自己的夫君她管着，就连儿子的感情生活她也插手。杨勇呢，是他母亲不喜欢什么他偏干什么，正房老婆他不爱，对偏房倒是疼爱有加。跟杨勇相比，这杨广聪明多了，他给自己树立的形象是仁孝宽厚，对感情专一。打个比方，在衣食住行方面，外人对他的评价向来都是清心寡欲，克勤克俭，铺张浪费的事儿他从来不干。在感情方面，他除了萧氏对任何女人都没兴趣，别看俩人结婚了，可每天大部分的时间呢，杨广都用在工作上，萧氏呢配合的也是天衣无缝，时不常的就去独孤皇后那儿诉苦，说杨广每天就知道工作，没时间陪他，情到深处啊还得掉俩眼泪。这让独孤皇后一看，明面上替儿媳妇儿 数了两句杨广，可这心里头对杨广那叫一个喜欢。同样都是儿子，太子整天不务正业，反倒是这个晋王发愤图强。日子一久，这独孤皇后就开始跟隋文帝念叨了，说这太子之位呀，是否能换成杨广呢？为了让隋文帝尽早下定决心，独孤皇后还私下找到了杨素，给了他一包金银珠宝，啊，这是给你的好处。我想你对这个太子杨勇也不是很满意吧？我打算劝说皇上，改换太子为杨广，你知道该怎么办吧？这话杨素能不明白吗？无非就是让他找机会说说杨广的好话，好让隋文帝赶紧改主意。一边是独孤皇后的力量，一边是杨素的力量，外的杨广自己也买通了一批大臣和宫廷内侍，到处宣扬自己。三方力量加在一块儿，您就可想而知这杨勇的下场是什么了。都说墙倒众人推，可这会儿在隋文帝面前，这墙还没倒呢，仅仅就是裂了个缝，就有这么多人开始使劲了。到最后这杨勇不下台那都叫新鲜，杨广争来了太子之位，紧接着就要篡夺皇位。萧氏这些年一直跟在杨广的身边，本以为这预言里所说的母仪天下就该实现了，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头一句预言实现之后，这第二句命犯桃花也随之而来了。杨广登基之后，萧氏的命运又会如何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《话说天下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在黎明，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，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，走在充满爱陌生的时光，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，看不清那漫漫无常，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？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，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，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，唏嘘着在林中回荡。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，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，此刻的无声的喧哗，大地里狂妄着的美洋洋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。真诚的生活点亮，恋人啊，在远处张望。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，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，此刻的无声都 喧哗。大地被光芒炸得那样样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宁静悄悄。大地被光芒照得那样样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宁静悄悄。 快要